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哎， 哎，开始录了，什么啦？其实，我的我的，我是锁头，没有了。现在大家最近应该很常听到这个开头。Anyway， 其实刚才阿桃发出这个尴尬的嗨，是因为我们两个是穷酸仔，然后我们的那个 Zoom 就是是免费版，所以免费版现在只能录制40分钟，所以我们重开。 没办法啊，就是你知道40分钟其实也还蛮足够的啦。 没，但对于我们两个长舌妇而言，就是这个实在是很难。 哦，好啦。 长舌妇，等一下，长舌妇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性别歧视？ 就讲到女生很爱恨，很长舌，很爱聊八卦的。 嗯哼哼， 我觉得很多词都嘛是，就是女生批评女生的居多吧，很少在讲男生不好的啊。 嗯， 有吗？对不对？比如说像什么奸啊什么的，都嘛是在讲女生。 对，而且通常就是我们的国骂擦你擦，也是在骂。妈妈， 对啊，妈的，什么干你娘什么的，都是在讲女生啊。 干 嘛听不能讲吗？ 哎、欸，我都好不容易故意把他刚才用擦你擦，结果你居然给我直接call出来。 好啦好啦，欸，是说那个最近你有看到有那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男生女生在怎么讲，不管是账号还是很多事情上面都会有双标的感觉。然后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就是有一个女警跳钢管的事件，你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吗？ 哦，其实就是你这个礼拜这一集主题要讲的吗？你为什么把它搞得好像是很自然的闲聊聊到？ 可是这本来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新闻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我想到我就是先传给你，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还闹很大哎、欸。 我知道它闹很大，我们俩同温层真的差超多的。因为其实在我 觉得闹蛮大的啊， 是我看 Facebook 有看到。但是就是也就是仅仅看到而已，就是他们在我的同文层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震荡效应。 真的假的？ 解释一下，对啊。 哦，好，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个女警，然后她平常的休闲嗜好就是她喜欢跳舞，然后她最近可能在练的就是钢管舞，然后她的IG 吧，就是会放一些就是可能她穿警察制服执勤的执勤的照片，还是反正就是。工作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嘛，就是他工作的专业的形象也有，然后他私底下的休闲娱乐也有放。那他现在就是在练钢管，所以就是大家想到钢管一定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性感的舞步或者是性感的穿着嘛。然后后来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他的 IG 其实追踪人数很多，就是大概10000多。 嗯， 这样算很多吗？好，反正总之 比我们多。 反正就是个小网红，你跟我这样好，反正就是个小网红啦，就是对。然后后来因为现在就是也不是现在，就是之前不是 Facebook 都还蛮流行什么靠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可能有一个就是靠北 Police 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他的同事我不知道是谁啦，反正就是有去其实写的蛮明的，就是写他。然后这件事情后来还有上新闻，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面反正就是后面出现了很多篇，就是都有在澄清说，哦，并不是因为他跳钢管，而是因为就是他们觉得他的学那个年资跟学经历跟他的升迁不成正比，所以就是可能就有出来捅他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双方的论战真的有一点太混乱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你是不是看人家正，还是看人家怎么样看不惯还是什么的，所以就落井下石，或者是出来想要害他之类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引发一些关注跟回响，就是我自己觉得有蛮大的原因是跟钢管舞这件事情有蛮大的关联啊。就是说警察他跳钢管舞，一个女警跳钢管舞，这个两个的形象到底有没有相符，对吧？ 阿桃也有跳钢管舞，大家知道吗？ 我是突然间这样 cue 我就有点害羞，就是怎么讲是在练啊。对，但是 而且还会时不时就是传照片给我看，我就跟他讲说不要传给我看，他一直传。 好，我等一下我不太 好意思讲，是因为我真的很弱，就是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实际去练之后，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运动。 而且也不是像大家所，因为我觉得我们会突然就是也不是会突然，就是说大家对于钢管舞的形象会有一些会联想到情色产业，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庙会活动很喜欢用钢管舞，就是可能大家就是觉得说哦，他就是摸着一根管子，然后在那边上下抖动，上下抖动，然后就可能开始脱衣服，是吗？对吧，对吧，就是他可能在 都市小孩比较没有看过这个啦， 对，就通常他会在吉普车上面，然后就在那边让一直抖抖抖抖抖的，然后搭配电音这样，但我练的不是这种，对，好，那反正总而言之我看到这新闻我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大家你会看到就是这些新闻下面很多的留言大家都 focus 在哦有没有照片啊钢管舞的影片勒，这些就是 focus 我需要网址，我需要网址作为研究用途， 对之类。可是你知道后来这个女警她一开始她把所有就是跟就是钢管舞的影片照片全部都拿掉，然后再接下来她直接她的 IG 她就是关起来了。对， 我其实不太懂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欸，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要关掉，可能就是大家的舆论吧，舆论上的压力啊，而且她还先出来道歉，就是她道歉说她就是因为他有澄清说他并不是在上班时间 po 这些文， 没有他 po， 他就算上班时间 po， 或是说我们说上班闲暇时间 po， 他不是上班时间跳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对啊，但是就是舆论的压力啊，可能我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警察怎么会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怎么他们可能就联想到是不是。因为毕竟我觉得社会大众其实多数的人并对于钢管舞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完全的接纳，或者是有一些正向的想法，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我懂你意思，但我其实自己会比较倾向于将钢管舞这个东西在现阶段2022年的语境下面，我会认为它其实比较偏文化类型的内容，其实它情色成分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了，只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其实当大家讨论到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在他闲暇时间有个休闲活动叫做跳钢管舞的时候，大家会很自然而然去把钢管舞就是已经很少了这个色情的成分剥离出来，跟这个所谓的警察身份连在一起。 可是我不觉得他情色成分还是少的，因为其实在中南部一些庙会活动其实还是很常可以看得到。 对，可是你在中南部的这种庙会活动里面，你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情色的情况，你并不会真的觉得说今天这个钢管女郎从她的吉普上面跳下来到一个小孩子的面前去用她的奶去蹭她的时候，这小孩子会踢球吧，或是 可是她还是一个情，就是也不能讲说她是一个情色产业，但是在那个活动当中她确实是一种助兴的娱乐效果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好，我必须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钢管舞这个东西它确实不能回避的，就是说它确实在里面会有一些很多女性的性感的成分在里面，包含我等一下会稍微再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包含穿的少，或者是说包含它有一些比较性感或者是强调女生性特征部位的一些姿势，但是那些并不是刻意去呈现的。然后钢管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而且非常需要很强大的肌耐力还有爆发力的一个运动，其实它困难程度跟体操是差不多等级的，它其实并不是说就是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可能就是扶着那个管子在那边上下抖动而已。然后它会布料穿那么少，其实也是因为你在从事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很需要你的皮肤跟那一根管子做摩擦，你才不是让摩擦，就我那时候它是要增加摩擦力的。对，比如说像我，像你穿这种短袖的衣服，你是有些动作你根本是做不出来，因为你的布料跟那个材质钢管的材质是会滑下来的。所以它会布料那么少，是这样子来的。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的地方是在于就你刚才讲的这些部分，但我觉得我还是要重视的点在于说我并不认为在2022年这个当下钢管舞还是像过去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跳蓬莱仙山啊，或是一些 深夜节目时候会看到的这种节目内容，这情色感这么重，我会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女警的案例的时候，没有办法回避的是，警察这个职业在台湾的社会文化里面，其实还是包有一个蛮大的权威性，而且正是因为这个权威性，加上这个钢管舞所导致的这个落差，才让大家觉得就是那么兴奋，这么的高潮吧，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在试播集里面在讲 A 片的时候，我们有聊到文化性质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对某个职业其实都有所谓的既定的印象，比如说我们就会认为说护士他是很温柔的，所以你看看你在日本 A 片或是各种 A 片文化下面的这种情色文化的熏陶下面，你就会认为护士做一个温柔进而有点被动型的诱惑或是有点淫荡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就是 A 片的种类里面没有所谓的未亡人，就是寡妇或是警察，这些东西所带给你的是一个对于禁忌的挑战而感到的兴奋，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那些越骂越大声人其实是越来越兴奋的。 你说的未亡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寡妇啊，日文的未亡人，就是没有还没有过世的死亡的那个人嘛。 OK， 就是越不能去做的反而会越 对，所以我并不觉得是钢管舞这件事情本身的情色性让这个女性遭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而是因为就是警察加上钢管舞这件事情，因为我今天拿一个我想象的一个情况好了，我认为就算这个警察，因为我不知道警察可不可以兼职，假设 警察不能兼职，因为他们是公务员，所以他们是不能兼职的。 那警察可以开直播 当直播主吗？ 如果有收钱的话，我觉得他会。 好，没关系。 因为任何公务员就是不能兼职啊。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假设这个情况是可以这么做的好了。因为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对于直播主还是有那种所谓的情色的幻想的期待在里面。所以说当一个警察如果有去做直播主的时候，那他带给观众们的这种兴奋感，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警察加上钢管舞的这种兴奋感是更加强大被放大的，这并不是因为钢管舞这件事情很情色，也不是因为作为警察不能这么随便，而是因为这两个事情加起来就像是韩国人发明韩式炸鸡，是忽然把炸鸡加上辣酱一起吃，多棒。 可是我跟你讲，确实我觉得今天2022年大家对于钢管舞的印象确实是相较于过往有一些进步，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大家已经把这个运动跟色情产业很直接的做结合，因为我是说真的，不然我真的还觉得有些人的想法 是这 样、啊、 今天假设蔡依林在她新的 MV 里面挑战，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挑战过钢管舞，她搞不好有。今天假设蔡依林在她 MV 里面就是挑战钢管舞，大家会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情色的 MV 吗？我并不这么认为、欸、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要看她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像如果我 po 我钢管的一些知识，大家并不会觉得是很情色，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先讲到钢管舞这三个字，很多人自动化的反应会连接到哦中南部的一些庙口的活动，上空秀，或者就是 还有这种东西看吗？ 有， 还有上空秀可以看， 有，真的在一些比较偏僻、在比较乡下的地方，真的有。那可能是要到深夜，或者是说他们或者是说有一些长辈对于钢管舞的印象，其实还停留在这个部分， 可是你不觉得就是在这个这种 爆料公司或是靠背什么里面，在那边起哄的人其实都不是都不是长辈吗？其实是年轻人吧， 是这样没错，但是我并不能说我代表每一个人对于钢管舞的既定印象到底是什么，但是就我目前所感觉到的，其实还蛮多人会直接连接到一些情色产业，比如说不然我觉得到时候我再来做一个测试哈，因为其实我的家人们都还并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运动。那我对，而且你知道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种就是很需要肌耐力的运动，所以我那时候会去在 YouTube 上面去找一些影片来看。那我就会发现，当我打钢管，因为我可以理解你讲的文化的样态是什么，跟表演的钢管舞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像你讲蔡依林的 MV 它是另外一种形态。可是你等一下可以自己在 YouTube 上面打钢管舞这三个字，跟你打英文的 pole dance 其实是有很截然不一样的结果。 我现在真的，蔡依林还，我现在打出来第一个还真的蔡依林有跳钢管舞。 他练得很勤啊，他自己家里面还有装一根，就是你打中文跟英文其实是我自己觉得那个结果是不太一样的啦。 啊，欸，可是我说实在话，我现在看 YouTube 我还是觉得文化性质高很多，欸，还是说我的演算法丢出来的东西跟你不一样？ 那我等一下传我的截图给你看。它当然是一个，我觉得它当然是一个文化性质很高的运动，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并不是说我要否定你的言论，而是说我觉得当我讲到钢管舞的人，他蛮快的会直接连接到色情产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从以前一直大家就是可能在庙会活动或者是一些就是丧，那个叫什么婚丧喜庆，在传统的社会当中其实它是常见的，因为就有点像是一种福利嘛，然后可能就会想说，哎，想要跳给神明看之类的。对，我的理解是这样了，我不太确定这会不会有那个城乡差距。对，那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远景的兴趣，如果他是在 IG 所po出的，他可能是其他项的运动，比如说体操或者是芭蕾舞之类的，会不会大家所讨论到的重点或结果还会一样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懂。 对，就对啊，如果他今天他其实他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钢管舞的话呢？对，而且其实钢管舞它也有分很多不同的表演的特的性质，有些是高跟鞋的，就是很你们应该有看过，就很厚很高的那种高跟鞋，这是一种。那有些可能就是赤裸脚的，这也是一种。然后还有旋转管，反正就是分很多种啦。对，那 anyway，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家的对于钢管舞的连结跟色情产业其实那个自动化的连结其实还是有的。然后刚刚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之前有看就是有一个艺人就是艾利克斯的脸书，然后反正他有一男一女嘛，然后有一个女儿，就是小孩一男一女一个女儿，然后他女儿有在练体操，然后那种体操或者是芭蕾之类的，他其实是要穿那种很紧身很贴的衣服。对，然后就好像有不知道是粉丝还是谁，就有在下面提醒，就是说他，因为你知道体操可能有时候会有那种比如说一字马的动作，那他穿可能那种很贴身的三角，他就是把脚这样子抬起来，所以好像就是你的私密部位其实是很 open 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芭蕾或是体操嘛，然后可能就怎么样， 没有，我在想说大家都有跟风看过奥运，所以应该都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啊。 对，好，反正总之就有人在下面提醒，就是说他这样穿是可能不太妥当，可能会引发人遐想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是台湾吗？怎么好像印度啊？ 在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很扯，因为艾利克斯，我为什么会对这种印象，是因为艾利克斯为了这个人的言论，他特别又在发了一篇文说，这本来就是练这个运动，我忘记是体操还是芭蕾啦，但反正就说这样子的穿着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觉得是很健康的，而且你练这个运动你本来就是得要穿这样子的衣服，是有他的用意在的。然后就像比如说或者是说像游泳选手，他们都要穿很紧身，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很贴，他其实也是有他的用意，他要减少那个阻力嘛。对嘛，就像我刚刚讲的钢管舞的穿着大家都会觉得是很辣或者是布料很少，是因为你的皮肤要跟那一根管子要有做很多的摩擦，你才可以停留在上面。所以其实钢管舞是一个很辛苦而且很痛的运动，就是你每次练完，你的身体都会有各地方都是 OK 的，就是泛红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练完你的皮好像就是那种灼热，快要那种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很痛很痛很痛的一项运动就对了啦。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该检讨的应该是带着有色眼光的这些人吧，对不对？就是你该欣赏的应该是这一项运动所呈现出来的不容易的体式或者是不简单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表演，但为什么就是你要注重在就是女生穿可能三角的丁字部位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服装类型的意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讨论性别的差异，因为我们就像你刚才讲游泳这个案例好了，男生其实在游泳比赛的时候也是穿三角裤吧，而且也是很贴，你通常都可以，你通常就奥运的时候，你通常也都可以看到，就是那些国外选手就下面都一大包 ，anyway， 对， 然后我不知道阿桃知不知道，或是各位听众知不知道，其实在日本的那种所谓的蛮有情色意涵的一种 costume。有一种所谓叫死裤水，也就是日本女高中生的那种泳衣，它就是连身泳衣。 男生穿那个吗？ 女生穿的。 哦。 日本女高中生穿， 哦、 你如果现在大家要找的话，可以找。 有点像是制服，是不是？ 你就打死亡的死，然后车库的库，水分的水，你就可以找得到类似的这种照片。 嗯 嗯，你有看到吗？ 哦，学生泳衣， 其实它就是、 哦、我觉得这很好看啊。 对，其实它 蛮喜欢的。 其实它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跟男性的泳衣一样，它就是很贴身，因为为了运动。但是很多人、甚至就是情色业也把它当做一种情色的题材，是一种情色的主题，就是会有一种 A 片叫做女优拍这种穿这种衣服来给男优，嘿嘿嘿。所以你就看得到说，其实是同样性质的一种衣服啊。只是放在男性身上叫做健康叫专业，放在女性身上叫色情。 嗯，就是我觉得它当然是好看的，就是或者是它当然是性感的，因为它所呈现出来就是很贴身，就是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在性特征的那个位置上都是很贴很明显的。可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带着那种很痴汉的那种，不管男生或不管女生对男生或男生对女生都一样啊。比如说像我也会欣赏游泳选手的身材，我会觉得哇，就是对，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不要带着就是哇，好想，就是我觉得很 insulting 的意味在里面，我就会觉得让人家很不舒服。 嗯哼 哼哼哼，对，所以就是。你知道像你刚刚一直在跟我讲说你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钢管舞这件事情，你觉得它是一个文化的产业，其实其实我的钢管老师他也就是问过我一样的问题，就是说那你跳这个你身边的人会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学这个啊，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人支持吗？其实他也有跟我说过，就是他家里面的人其实一开始是对他是一个男生。 嗯， 对，所以你更可以知道他在这一条路上面他其实是有更多被质疑啊，或者是说家人反对的声音在里面。 我觉得他面对的，他跳钢管舞所面对到的这种质疑跟反对，跟女性跳钢管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层面了。 对，是。那我觉得女生在这个产业所你当你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真的会穿得很性感，那我觉得如果带着欣赏的眼光，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男生可能就会就像你说，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女生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哦、就会觉得说这个女的穿这样、或者是哦她在练这个是不是她也有在从事色情产业等等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我们 就是会从他的穿着，或者是他所从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 maybe 是直播，他可能在兼差当直播，可能我们很快就会觉得说，那他是不是有在怎么讲？ 有在卖？ 有在兼差？对之类的，就哇，你在做直播这种，对啊。 对，我觉得这种就其实我还是要回到刚才女警跳钢管舞这个案例，我觉得所有会对于这些事情做出不合理批评的人，他的脑袋之中一定都有想象一个情境，而像刚才这个警察加上钢管舞的情境，就叫做哦，你平常这么的凶，这么的威权，这么的给人开单，啊，你其实也是一个外表严肃，其实内心淫荡的人啊，就是因为展现出这个样的情境，才让他们有话好讲啊。 哦，你说就是有做出这个反差，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不，这个反差并不是这个女警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于这些幻想的人而言，他就是在他的脑袋里面模拟过了这种情境，所以他才觉得哈，你看看你就是一个坏女孩，你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啊。 哦 ，OK。但是你知道，你这样讲，我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案例开始出发去讨论，我就会想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受到性骚，或者是说，被甚至被性侵的这些案例来说， 我们有些人常常都会，就是我们常常讲，就会去检讨那个被害者。就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哈，你走在路上，你为什么会被人家侵犯？你为什么会被人家性侵？是不是因为你穿的，你是不是穿的太少？ 嗯哼哼， 嗯，所以就是穿着，就是常常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会被性侵？你走在路上，别人就不会？是不是你在穿着上，你穿的过于引人遐想？或者是你穿的，之前不是有一个网络上蛮红什么动物性，那个叫什么啊，等我一下哦，那个叫什么动物性的，他就反正好 anyway 我之后再补，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女生她如果穿的太怎么样，会引发男生的什么动物性的原始的样貌还是什么，会诱发男性的。 我好像看過，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我好像，我怎么好像看过这个东西？ 就是那时候，对，就那时候有引发一个很大家觉得很荒谬的东西，就是说我，你今天会想要侵犯我，是因为我诱发了你内在的雄性的想要占有我的那个的冲突，就是因为可能我穿的太辣了，或者是我跟你讲说，哎、欸，阿元，我有在练钢管舞，然后还传我钢管舞的照片，所以引发了你想要。侵占我，想要侵略我的那个原始的男性的、正常的反应， 就是跟 是 就是阿桃传给我，私底下传给我他跳钢管舞的照片跟影片，一定就是想跟我爱爱， 对之类的，就是我、是我去诱发了你想要侵占我，是我诱发了你男性就是如同狮子般的那种，你知道，就是大野狼的之前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也是有，就是他好像还是一个什么心理学者还是什么的， 夏林清 喔，我忘记了，不是 不会又是夏林清吧？又是你？ 不是，我记得是一个男生，但总之 anyway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就是因为你穿着这样子，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随便，你很好伤，所以是你自己让你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可是我觉得说我穿着怎么样？是因为我今天想要穿这样，并不是代表我穿这样你就可以对我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对我做出任何不礼貌的事情，对吗？甚至是之前我记得好像在意大利吧，有一个 case 也很扯，就是那个女学生她被性侵，可是她后来却被判，就是这个案子并不是性侵，是合理和那个叫什么？双方合意之下发生的性行为，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女生她穿的牛仔裤，然后法官觉得说牛仔裤是一个非常非常紧身的裤子，那如果不是你自己也愿意你也配合去脱这个裤子的话，对方应该很难脱下来的，所以他觉得这是合意性交，所以后面才有什么女孩丹宁日还是什么的来支援这个案件。 这法官的想法也很奇怪，就算牛仔裤真的很难脱好，这个会导致两种情况，一个叫做对这个犯嫌就真的用蛮力把它脱下来，第二个叫做他当下暴露在不得不脱的危险之下，所以为了避免更大一步的伤害，所以他只好屈从，这也是有可能的。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反正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也有引发了一些声浪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就打丹宁日还是什么的，丹宁日由来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案件，就很夸张。然后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一个展览，它叫做你当时穿了什么的展览，它把所有被性侵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当时被性侵的穿着展示在那个展览当中，大家如果去看了，你就会发现，并不是他们都穿的就是钢管舞者所穿的那样，或者是 bikini， 或者是穿的很辣的衣服。其实你看，就是都是很日常的的衣服，甚至是睡衣，甚至是小朋友的一般上学的衣服。对，就是。并不是大家所觉得的那样，就是你穿这样很容易会被伤，或者是很容易会被性侵。对， 其实这些案例也都是在指说，其实女性的形象在现在这个社会还是蛮受到男性的视角下的定义来去决定，就是男性的视角来决定你说你穿什么样的叫做很庄重， 什么叫做很端庄、嗯、什么叫做很随便、嗯、其实这个东西可以跟最近这个礼拜蛮红的那个议题，就是你应该有看过那个资安行为研究所的那个彭佳慧的贴文， 那个还蛮好笑的， 真的很扯耶、欸，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直男行为研究社，这是一个那个 Facebook 粉专、嗯、然后他会po一些就是很直男的文章，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对话的内容，那其中是 对 我记得他的那个他的背景是一男一女就透过交友软体出去外面约会约了几次，然后其实男方一开始在约会期间都表现得很不错，女方觉得他有点晕船了，直到有一天他们进行了这个对话，就是男方就跟他讲说，诶，你觉得我们这次的约会你觉得如何，我还蛮开心的，啊，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刮胡以结婚为前提哟、哦。然后他说我很认真，我希望可以在今年跟你结婚，然后女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有点太快了，我们才见面两次而已，然后男方一开始就讲说，好，那我先不逼你，你再想一想，我是真的蛮喜欢你的，然后结果后面就开始变成女方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再多见几次面，多相处一下，让我再想想，多认识你一点，然后这时候男方就讲一句让女生的这个晕船完全直接开始下船的一句话，他就讲说，欸，你再想下去就没有人要你啦，哈哈哈，你是彭佳慧。然后女生这时候就已经发了一个三个问号，我觉得就是各位男性朋友如果看到三个问号就是基本上要知道逮鸡多少条。然后他就讲说，呵呵，我们都老大不小了，而且你已经三十，你是大龄女子。就是彭佳慧这个地方就是指彭佳慧有首歌叫做大龄女子啊。其实我个人、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我还没有仔细听歌词，我觉得歌曲的那个曲调很好听，但我听到歌词我就眉头一皱，然后看这到底是啥小。就它里面非常多充斥着这种异性恋直男父权霸迷失的这种歌词在里面， 是确实， 嗯哼，对、啊， 就他歌词确实没有写得很好啦，就是把女性的塑造就是好像他还是很期待一段恋情，好像很期待要找到一个先生要结婚的那种感觉。 就是彭佳慧这首歌词里面就在讲说就是他还在等那件女人最想要的衣服，那其实讲难听点就不讲难听点，讲实在话就是跟男生一起步入礼堂的那件婚纱嘛。 婚纱，对啊。 然后他的歌他副歌里面讲说，女人啊，我们都期待能嫁个好丈夫。 嗯嗯。 实际上 which 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就是他其实就是在讲说男性单方面的把女性的行为做规范，然后设定什么样的女性才有所谓的女性价值。 嗯，确实是。可是我其实觉得这女生一开始讲的也挺有道理的、啊、就是本来就是应该，就我觉得她回的算有礼貌，而且到后面她其实因为你没有念到后面，其实那男生一直在那边讲说什么，好像就是讲的他自己有多优秀多好一样，他们还说什么、 就是、 你已经是我， 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啦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看完这个，如果这个对话是真实发生的话， 嗯， 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大概一辈子以他这样子的想法跟心态，因为他是匿名的，可是我觉得他如果这样想法的心态、嗯、因为我并不觉得他完全自己觉得他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嗯、我觉得他之后在找女朋友上面可能会遇到蛮多的困难，而且其实他也有一点妈宝、欸、你不觉得吗？ 嗯，但我觉得确实就是有女生是吃这一套的，我必须要这么讲，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我觉得还是有人其实是蛮喜欢大男人主义，或是就是喜欢这种父权型的对象、 哦、 这都有啦、okay.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其实在最开始讲说、啊、我觉得到我希望可以跟你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其实都还算是 OK， 就即便是只有两次就这么讲，我其实觉得都还算是 OK 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后面就开始急转直下，就直接往下掉了。 可是我觉得我看完这个对话感觉包含像你刚刚讲的以结婚为前提作为交往，我会觉得这个男生他对于交往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对女性的价值只是在于说、嗯、哦，我就现在就是要找一个女生跟我结婚，然后我们就是要结婚生小孩，就是成家立业，这些也都是社会所给的期待跟框架嘛。 对，但我其实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后面找女朋友不会太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俩已经出去约会两次，两次其实说 短不短，说长也不长。讲实在话，如果这个男的真的有什么互动上一定觉得不行的事情的话，其实女性是不会到，这个女生是不会到第二次还有晕船的感觉的。 哦， 我觉得他会之所以会， 他搞不好没有晕船呢、啊？你怎么确定他有晕船？ 因为女生这篇文原本是po在 D 卡里面，他是有他在给这个截图以前，他是有一篇算是文章在讲说这个故事的背景的，所以他是有讲说他们晕船，他有点晕船。然后觉得他好像男生好像是工程师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其实是讲说这几次出去互动的经验，他其实是有点晕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要不是因为这个男生这么白纸黑字的把这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说法写出来的话，单靠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可能有些人还是会吃这一套的。 哦，就是他等于是找到一个他的另一半也是认同这样子的价值观，可能也就觉得说，对，确实我的任务就是要结婚生小孩，那我确实也30岁了，那我也不要再挑了，可能我以后会找不到更好的这样。 我觉得在互动过程中让你有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一种层面在，但是白纸黑字在对话里面跟你讲说，你看看你都已经30岁，你也快要人老珠黄了，你找不到更好的，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情况了。 哦，可是你看他，其实他这样讲，我觉得对女性来说蛮伤的、欸、就是等于就是好像我的价值只是在于我肚子里面，我子宫里面那几颗卵，对不对？ 嗯，我当然很伤，当然非常伤了、 好，而且这件事情后面其实好像也就是彭佳慧本人也出来， 我也是给他点赞。 哎、欸，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最可怜的应该是彭佳慧吧，他整个没有在做什么，然后他也重伤哎、欸。 而且我其实记得这一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蛮多女生喜欢的 哦。 只是到后面， 我觉得 慢慢的有人去剖析说这首歌所隐含的意涵实在是太不符合现代的价值了。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所在讲的好像就是。一些错过适婚年纪的女性，她心里面其实还是渴望可以找到一个依靠，可以穿上那个梦想中的嫁衣，对吗？可是，等一下，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龄女子都想结婚呢、啊。搞不好有些人她是很满意她现在的单身的样态，或者是她可能她， 而且 她。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大龄女子这个大龄是用什么事情去做判断，是去做基准的，是以你要跟一个、 啊、 因为你为什么会是年纪，因为你跟男性结婚，你们要生小孩，你会有高龄产妇的问题啊。假设说今天这个，因为谁说女同志结婚不能够穿婚纱的，可以啊，但是女同志结婚有所谓的我要在30岁以前结婚所以才能生小孩的问题吗？没有，所以这首歌完全就是以异性恋男性的视角去出发的一首歌，美其名叫做体恤女人啊、我们都期待有个好什么鸟蛋，但事实上完全就是在告诉你说，哎、女人你赶快趁早把自己嫁了吧、不然你到时候生不出了，因为这样才有大龄这个东西嘛，不然的话说实话女同志到70岁结婚都没有问题啊，他有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他是以就是说你超过30岁你的卵子就不健康了，会是高龄产妇可能生不出来这样子， 对，他可以把大龄女子后面刮胡写这一串叫做你30岁以后你就会生不出来了之类的， 就是等于是说这些男生要告诉这些女生说你们最好赶快在30岁之前赶快结婚成家立业生小孩哦，不然你超过30岁你只能在 KTV 一个人唱大龄女子这首歌。 我这样讲的话彭佳慧会过来留言。 对不对，就是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啊，你要么就赶快结婚哦，要不然你真的只能一个人在就是孤单的唱这首歌这样。哎，好吧。其实那首歌刚出来真的是蛮红的啦，我那时候有注意到，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细细的去看歌词，但是你看你这件事情又再让大龄女子这首歌又再次红起来，也是挺不错的。它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或者是这首歌都是一个蛮棒的教育的题材吧，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到更多的东西，它 maybe 是反那叫什么，它的教材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要鼓励的，但是它是 负面教材啦，你 对， 你不想要重读啦。 好啦，对，反正呢，好，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这样谈下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 这边的尾端，我觉得有一些迷思可能要跟大家做一些澄清，就是性骚或者是性侵的一些迷思。 嗯， 对，像你看，我们刚刚其实在谈到，就是说，哎，穿着少或怎么样，其实这样听起来，大家可能也都会觉得是好像是女生为处罚，对不对？就是女生可能穿着小热裤啊，可能很容易被偷拍，或者是被跟踪或被性侵。对，可是其实 男生也会被性侵啊。 对， 杰哥不要吗？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并不觉得男生会被性侵、欸，哎，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可能都从来都没有想过男生是会被女生性侵的， 或是被家暴， 就是因为对。对，最近很红的那个强尼戴夫。对，可是我跟你讲，性侵这件事情，男生确实是有可能会被女生性侵的，因为 男生也有可能会被男生性侵，这很正常。 对，但是很多人就会因为男生去性侵男生，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你可能 什么叫是可以理解？ 等一下人不是 你话好好讲哦。 我的意思说，男对男就是。你看哦，如果今天这个男生要强暴这个男生，他就是往他的菊花戳，其实跟女生很像，对不对？但我要讲的我现在讲的是认真的啦，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很多人都不觉得女生可以性侵男生，是因为性侵这个过程是要有插入的这个动作嘛，对不对？嗯、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性器官的部分哦，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男生又没有勃起，男生不想要的话，不会勃起的话，女生要怎么性侵男生？ 嗯， 对嘛？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说，生理反应跟你心里面的反应，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可以区分的。就是当你的生殖器官它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它是会有反应的。可是它并不代表你想要。 我知道这个，其实男性朋友在很多日本的电影里面都常常看得到，就是特别是小田优啊，或是连斯克雷尔之类的。 你讲这些我没在看，我怎么知道？但是那个不见得是正，那个是正面的教材吗？不是吧？他只是给你们打手枪发泄用的吧？ 就是他可以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就是男生也是会被性侵这个事实吧？嗯 嗯，对，或者是说像女生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如果对你的生殖器官有一些刺激的话，其实也是会湿润的，因为你的身体接受到。可能要从事性行为，可是其实你身体是并不想心理是并不想要的， 嗯哼哼， 所以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又或者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嗯、最近那个家暴的事件， 嗯， 对，像有一个录音档 Amber 不是也就是直接跟强尼戴普说，你去告诉所有的世界，你强尼戴普，你被家暴，你看看大家会相信吗？ 嗯哼哼哼，对啊，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带着这样子的迷思，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男性的受害者，他其实不太敢站出来，是因为真的不会有人相信，就是你男生力气比女生还大，为什么你会被家暴？更何况像之前 Amber 他们这件事情，他还搭上了 Me Too 的顺风潮、嗯。其实我觉得这件怎么讲？我觉得 Me Too 这件事情是好的，可是到底背后他有让多少男生更不敢出来发声？或者是让真正的加害者他其实把他形塑成是受害者，有多少的人是在这当中， 嗯哼哼哼哼， 对吗？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穿着并不代表你可以这件事情，像我之前有一些在夜店或者是工作的表演者，他们其实也常常在这过程当中有被性骚扰的事件，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啊，你穿那么少来表演吧，你就是来给我摸的，就他们真的很常被触摸哦，就是被触摸到都是，很严重的那种，可能抓奶啊那种都有。然后像之前好像迪士尼也有一个男性，就是他穿一个角色吧，然后迪士尼不是会有很多可以拍照，然后有一个女游客，他就直接把他的手放在胸部上面，你有看到这影片吗？然后这个男生直接叫他走开，然后他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他是真的叫他走开、 哦、 对，因为他觉得他被侵犯了、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他是做了一个蛮好的示范、嗯、就是说当你并不喜欢我说不要的时候，就真的表示是不要。 我觉得情况其实跟约炮也很像啊，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夜店，我觉得还可以往下讲，就是约炮这件事情，约炮也是类似的情况、嗯，就是即便是你是以约炮为一个名义跟另外一个人出来约会，如果是非合意性交，就是非合意性交，就是强暴，没有那么多废话的。 哦，你是说假设我跟你约炮，但是我临就是你要进来之前，我说我不想要了。 对，我就对啊，我就我不想要了。然后我如果还硬上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记得好像前阵子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吧，好像是 是哦， 哎、欸、没有，前阵子好像是一对情侣，然后去温泉旅馆。然后女方好像吃了安眠药，说我还要睡觉，她今天不舒服，她要先休息。然后结果男方趁她吃安眠药睡着的时候，就是放插入，对，然后他就份额告她。因为当然我知道一定，我知道一定会有，就是网友觉得说，干妈的，这是事后想想不对劲，男生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后要有行房监视器之类的这种屁话。但事实上这个情况就是非合一性交啊。对，性交就是强暴，这没有这么难理解吧？ 哦，反正就是我一开始说 OK， 可是我后面如果我身体不适，或者是我觉得不想要，你是不能硬上人家的。 对，因为其实像你刚才讲到这个男性作为性侵受害者，很难比女性的情况更举步维艰的情况，还有一个在于说，如果今天你硬了的话，你的大家就会讲说，你看你都硬了，那你还敢讲说你不要？ 唉，真的听起来。好啦， 而且我真的 我 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新闻，是非洲有一群盗懒教集团，就是盗懒教 盗懒教， 就是有一非洲有一群女生，就是专门就是类似飞车党，会到处去在路上抓男生过来强暴的。 真的假的？ 我记得有这个新闻，大家可以去找找看，不然就是我看到都市传说。 好，你知道我之前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有一个学生，他是男生，然后他也是，他的第一次就也是被一个女生这样子夺走，就女生直接坐在他上面骑坐他，然后就是他女生可能有经验吧，然后女生可能喝酒想要，他就自行来，可是对这个小男生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那他当然会好奇，可是他那时候他是吓到的。而且他事后想到他其实是不太舒服，可是在那个当下他确实是有反应的。对，就是对啊，就这样。然后我最后要讲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就是这些案例嘛，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验。然后我后来怎么讲这个这样讲一讲好像也有点事，想一想事后不对劲。反正呢，那个故事就是我那时候才大学，正值青春年华28年华的那个时候。好，反正就是很年轻，然后 28年我是16岁啊。 好啦，18、19左右，反正就是意思要形容很青春很young的那个年纪啦。然后你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士林夜市，就建潭捷运站跟士林捷运站底下会有一个那种就是小步道，旁边会有点绿地。然后那时候就是走在那个步道上面，然后那时候就突然之间有一个华人，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也不太确定，但他就 先贴标签就是华人就对了， 没有他自己跟我说的，他是加拿大裔华人，因为他就是黄种人啊，可是他就说了一声，就是我们刚刚交错之后，他就说了一声，他就牵着脚踏车，然后他就说了一声 excuse me 这样子，然后我就很下意识的回头，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哦要怎么去101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也没什么太多就是跟讲英文的经验或者是跟外国人互动的经验，就是因为那时候就很淳朴啦，然后那时候就很热心的跟他说哦你是要骑脚踏车还是坐捷运啊，我就是很尽力的就是想说就是要怎么样用比较简，就是我会的英文让他知道我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完之后，我后来就是我很认真在投入这件事情哦，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或者是听得懂，然后讲完之后他就问我说诶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他的名字，然后说他是什么加拿大来的什么的，所以就是还不是很了解台湾之类的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要了电话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他那时候跟我要电话的方式是他拿出他的号码，他要亲自的就是打到那个号码，然后看到我的手机有响这样子， 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对，所以我当时就，而且我那时候年纪真的太小了，他看起来就是三四十岁吧，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给他我的号码，然后给完之后他就握手之后他就说哦我很高兴认识你什么样，然后他就亲了我的脸颊，就他就这样就是亲了我的脸颊， 自信骚扰， 对，所以自信骚扰，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当下第一时间的想法就觉得说，哎、嗯，就是哦，外国人都这么热情哦， 不是？ 就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真的第一时间是这样想，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也没想太多，然后我就开始就继续就往我要本来要去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同学还是跟我朋友还是跟谁说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哈，你怎么这样白白让人家亲？然后后来我才想说，对耶。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在觉得说，会不会是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不，我觉得首先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不是文化差异，因为这要取决于你他亲你脸颊是嘴唇压上去，还是只有你知道就是发出声音的，因为真正的对真正的外国会做这样子事情，当然会有，就是亲朋好友之间。或是你自认关系亲近的人会这么做，但是通常来说是脸靠上去，然后嘴巴会发出这个声音，而不是真的嘴唇亲上去的那个声音。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通常做这件事情的是女性会主动做这件事情，所以男性是接受了这一方，而不是男性主动去亲对方。 主动哦， 所以他是有一个主次之分的，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大学，好像才大一还大二吧，就是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太去就责那些哦，事后想想不太对劲 的情况，因为像我那个情况，我也是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可是我当然也没办法再去追溯，或者是把那个人再找回来。可是确实在那个当下，我必须说我是有一点吓到。可是，在那个吓到当下，我是来不及做一些反应，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很 nice， 他很友善，他可能就是真的很感谢我，或者是想认识我，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可能也是真的很年轻、很单纯，所以就会，会很合理化他这些行为。 对，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就是阿桃，我刚刚其实就要讲的是合理化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女性的整个身份跟个性在这个社会上已经非常习惯于，就是当你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有点算是，催眠你们要去合理化很多你们的境遇。所以如果你第一时间已经就是你的这种原发反应是你会去合理化的话，那当然很容易会有事后想想不对劲啊，因为你事后想想的时候，你的这个真正的想法、你的感受才会出现啊，你才会发现，哈，原来我之前为什么要去合理化这种我不舒服的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太苛责，然后我觉得当然， 而且我觉得等一下什么叫太苛责，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被性骚扰，一个人被性侵的时候，基本上讲实在话是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事情，就是关你们这些吃瓜群众什么屁事，就是你少多讲两句话让大家觉得你好像很聪明，到底有你少讲两句话有那么困难吗？就是你很需要，就是讲这些话来证明你好像很独特吗？你很幽默吗？没有必要吗？ 对啦，好，对，就是以上就是我在那个士林的一个很奇特的遭遇。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东西，其实不论男女，就是大家都要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在进步，然后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男生要是什么样子，女生要是什么样子，警察要是什么样子，跳钢管舞的人都是什么样子，这些想法很多时候已经越来越不适用，大家要去理解到说其实事情是有很多的多面性的。 是没错。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好，拜拜。 拜拜。